八二生日快乐， 九八二生日快乐。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在我眼中，在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很有意思啊。在周五的时间，本来呢我在想，如果今天大明能来，我们这个话题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那大明今天没有来没有关系啊，来了一个可以让我尽情放纵自己去 diss 的对象。我这么一说大家应该知道是谁的镜头已经马上要切给他了，导播老师可以切回来了好吗？今天我们全当这个嘉宾不存在好吗？ 导播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听高丽的？我才是投资人。 我们的出品人大元啊，我们今天一起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做自己。苏格拉底说过认识你自己，但是我们很多人说是我是认得我自己是谁，我也知道我姓甚名甚从哪儿来要去哪儿去，可是在当下我要怎么才能做我自己？尤其是在都市当中的人啊，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当中打拼的这些人，特别容易迷失自己。这种迷失呢，不是说我们在所谓的道德底线或者是法律边缘这样的沦失，而是我们心智上的一种沦失。迷失就是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我的心之所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做自己很奢侈吗？我们想跟各位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现在过的这个生活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理想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做自己你又想做什么样的自己。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倾听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没错，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看到的广播节目，如果大家现在网络资源充足啊，或者你土豪可以随意，大家打开一直播就可以看到。哇，这两个主持人不要太惊艳长得啊，就是一个很惊艳一个很惊吓，那到底谁惊艳谁惊吓你们自己判断，审美这个事儿真不好说。所以大元，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是你自己想要的吗？ 哦，就是我想要的。 真的？ 对，我特别确定。 就是所以你现在对我们来说你已经是奢侈品了。 因为首先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要特别特别有意思。因为高丽应该知道我最近特别特别忙，就是已经忙到要飞起。 没错， 所以今天上午的话也有至少是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商业上的一个谈判。 对， 但是我一看到是这个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还是就是恬不知耻的说这个， 义无反顾的， 对，义无反顾的，我说这两个上午的这个谈判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时间，然后实在调不了的话，我可以派这个其他人代替我，去赴约，在节目，在我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再跑到那个现场，但是今天这个做自己的这个话题，我有特别多想要去表达的。 所以就是你今天上午算是没有忍心去骗，就是见那两个投资人，就是也是合作伙伴，对吗？ 不算是投资人啊，是下午的时候是要见我们的 LP。 对、 啊、 确实最近大元很忙，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有很多他个人的职业愿景啊，也算是他一个事业的规划。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直很 也算是比较钦佩他的一点吧，就是他同时我也钦佩他可以一个人，可以同时去骗见那么多人，这也是挺难得的。大圆，你其实可以站起来，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大圆这个装束我是很喜欢的。整个的一个呼应洞，红裙子，然后黑色 T 恤上的一个呼应的一个黑红色的桃心，还有他今天特意画了一个颜色很搭的一个红色的口红啊，所以整个今天整个的这个搭配我是觉得很舒服的，这个镜头感也非常的漂亮，所以导播老师这个地方就掐掉好吗？就我这儿好吗？也不要远景好吗？你知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穿了双白鞋，就是跟你这个白衣服还是蛮搭的，但是因为我脚太黑了，然后又昨天被蚊子咬了好多包，我就不要展示我的这个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脚丫子了。 哎，你看这经常就把一个话题从神坛上咔啦一下垮掉了。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接地气。 哎，所以你觉得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还算是自己很喜欢，就一直想要的，还是说你一路打拼打拼打拼到现在，你是很享受这个状态的？ 都有。首先这个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大概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所期待的一种状态。就是真的可以做自己，然后可以在意一些东西，为在意的东西可以这个倾尽全力，然后有倾尽全力的资本，同时呢，就是对于自己不是特别在意的，可以这个尽情的放飞自我，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是挺满意的？ 对自己的状态，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精神状态、生活状态，然后以及我这个周边的这个人际交往，就可以这个毫不谦虚的说，我特别满意。 所以对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做自己，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就是什么样的时候是可以完全做自己的，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是真正的在做自己？你对这个话题怎么概念？ 首先呢，就是做自己，它会分几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你自己的这个定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你在特别明确的，你希望的自己或者你现状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外化表现，或者是内在的一个基础啊？因为这个，我觉得外化表现和内在基础，这个我们的小编小黄人儿给我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注解，就是说他说美国心理治疗师萨提亚提出冰山理论，他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人呢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冰山，能够被外界看到的行为表现或者是应对方式只是露在水面上很小的一部分，大约只有1/8露出水面，另外的7%呢是藏在水底下的，而暗涌在水面之下的山体则是长期压抑并被我们忽略的内在，揭开冰山的秘密，我们会看到生命中的渴望、期待、观点和感受，看到真正的自我。就是我觉得呢，不管是停留在表面上的 表层 1/8，还是在这个底部的7%，我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机理，基本上表现的和内在的达成一致，我觉得我藏的东西不太多，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状态特别满意的地方，因为刚才说分出两个层面，一个首先你要明确自己，另外一个它有一个做字，做自己是坚守你现在的这种状态，那坚守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呢？你7%那部分是什么？还是说我用这个做字来去调整自己？来把自己这个外化的去这个用一个更好的一种方式来去表达，然后为之建立一个更加这个牢固的一个基石部分。 也就是说，是自己和做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是的，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啊，但和我本不是我，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烟火是两个概念。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是做自己。大圆，你可以适当的看一下一直播，一直是锁定在这个画面。就问你刺不刺激？ 是卡了是吗？ 我 就是 我刚才一直以为我说我们这个延时怎么延时到现在，后来才发现是卡了。没关系啊，大家可以一直欣赏这个画面，也不是很难看。重点是我还能看。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大家也可以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聊，做自己这个事儿真的很难吗？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大家对这个概念一个自己的认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抽丝剥茧，好好来聊一下。 大圆儿，我们都说就是人生在世，就人生所谓的人生苦短嘛，我们就这几十年啊，有。对，没关系，大圆现在打开了他的一直播啊，我们 就你的那个手机卡了，我这个内卡，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这是北京青年广播伍周彤先生他们的设备，找伍周彤先生好吗？所以就是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刚才通过耳返提示我们是电脑出了一些问题啊，没有关系，不管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作为一个成熟的主持人都应该非常慌乱的来处理这一切。刚才我们说到了人生苦短，就这么几十年，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圆你自己觉得做自己更重要还是为别人活更重要？ 首先呢，就是我说两种人生的两个阶段的状态，虽然我现在就是还没到四十，就是 身份证人真是假的吗？ 对，驻颜有术啊，就是所有的人看到我的话，都觉得我这到大学校园里面可以撞一下学生，而且真的有同学在以同学的这种称谓啊来去向我打招呼，就是问同学啊，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在哪儿，知青楼在哪儿。 所以你其实还没有理解这个内涵的意思吗？就是主要是气质。你看我现在回我的母校传媒大学，人都是教授，请问某一个楼在 这，很慈祥是吗？ 所以啊，就是你看这个人一吹自己就会忘了主题。你觉得做自己和为别人活哪个更重要？ 我还是说人生的两种状态。 嗯， 在我特别小的时候，或者说职场的头三年的时候，更多的会在意别人的眼光，而且更多的呢是在做上。因为首先我当时特别不满意自己的那种状态，包括这个无知，包括这个就是太过在意，我也知道我太过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各种说辞，我会觉得这个活的是很不坦荡，很不自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在尽可能的再去调整到自己很恬淡，很云淡风轻，很从容的那种状态，但是内心是很波澜壮阔的，但是比如说人生到我这个年龄段也做过了很多事情，也见到了很多事情，也更加的这个结识了各种这个状态的这些朋友，所以到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是真实的做我自己了，就是我期待的和我正在做的更多的是停留在我要保持这种状态，而不再是说我希望打造我目标当中的那个自己。比如说有的人说特别崇拜这个以前的一位女总理，因为很多女性特别崇拜这个女总理，无疑会认为她的风度如何如何，然后一些在我们那个80后更年少的少女时代，大家会觉得杨澜她的那种状态，很知性，然后很这个就是很知性，很美，更喜欢那种状态，但是今天我已经到了这个将近40了，所以就是 不惑了 、包括就是我进来的时候，高丽也说过我，还有其他身边的这个人也说过我的走路的这个姿势的这个问题，就在年少的时候，我确实会 别人说什么，你就要努力的去 对 修正自己， 对，而且就是我为了克服自己走路这个姿势不太好看，我会穿一些这个比较束缚自己的衣服，比如说在年少的时候会选择高跟鞋啊，职业装啊，尽量让自己这个穿衣服上的不那么舒适，来去控制自己，但是今天嘛，就是已经很放飞自我了，我会觉得就是说自带 BGM， 就是我穿职业装或者我穿这个短裤这个睡衣都是一样的状态，我不需要再去表演什么， 所以就是变得越来越固执了，偏执，就是给自己，你看他其实就是不愿意听别人怎么说，然后包装了这么长一套外衣。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刚才大圆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它一定是一个生命发展阶段的一个问题，它不可能一概而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我一定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你比如说像很多人崇拜爱因斯坦，也有很多人崇拜乔布斯，爱因斯坦他就会说呀，就是为别人而活的这样的生命才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就认为是非常神圣的，而且是非常理性客观的。乔布斯就有一个特别 坚定的一个原则，有的人也因为他的这个原则一直觉得乔布斯是个偏执狂，就是人生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你必须要为自己而活，你知道，就这两种生命态度一定会导致两种价值观和处事观。那乔布斯所有他公司里面，因为我当时看乔布斯传的时候，我看完就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他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就有的人可以一概而论说评价很简单很直接，这就是他是一个好人。这个人不怎么样。这个人好合作，这个人不好合作。只有到乔布斯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成语或者一个形容词去概念他。他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都是多面的。他的这种强势也好，他的这种偏执也好，他对这种审美的理解是不容分说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立体、很丰满的这么一个人。那你到底是崇尚哪一种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在每一个阶段对生命的一个认识。大元刚才说在30岁之前自己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然后30岁之后到现在可能更想活出一个自我。我恰恰相反，我是在30岁之前就是 放飞自我， 完全放飞自我，就是做自己。那个时候我很长一段时间参加工作了，我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见到我之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高丽，你居然没变。当然我怀疑他们更多的说是体型没变，婴儿肥一直到现在。其实他是因为觉得你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平台，觉得你应该学会或者伪装自己或者掩饰自己，但是依然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褒奖，所以我非常受用。所以那个阶段我一直在做自己，可是从30岁到35岁，因为做自己跌跌撞撞，甚至是从一个坑里掉出来爬到另一个坑里。这个坑不是别人挖给你的，就是因为你做自己而你并没有那么强大，还想做自己的时候全都是给自己挖的坑。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就开始迟疑自己，我真的要这么坚持做自己吗？也许我一直坚持的那个自己并不是理想的自己。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犹豫，那到现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学会不做自己。这个不做自己不是说把自己完全摒弃掉，而是学会筛选什么样的东西是我该坚持拥有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我不可以要，而不是在30岁之前那种盲目的一味的去坚持做自己。所以我的生命阶段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划分的。所以我你看我到现在都这把年纪了还受制于人，就是因为人家给我出了钱了我来了，就是因为我不够坚定的做自己，你知道，人家够坚定做自己，所以人家下了直播还有两个大谈判。所以刚才大元你觉得那不管是你做自己还是为别人活，那这两种人生态度你觉得哪一个是在你看来更应该去做的，为别人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 首先就是我不谈这个高丽他这个逻辑，我一会儿再说他的这个逻辑。我更喜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10几岁，然后信奉的一个宗旨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年轻的时候呢，多吃点苦，多进点坑，这个最后不管是你赚了，爬没爬出来，多长时间爬出来的，最后都会让你去成长，都是你的收获。但是我比较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这个已经年岁比较大的时候，我却没有长成一颗跟这个年岁去匹配的实力，与心智，然后以及这个抗压能力，这个是我非常恐惧的。我特别担心，就是在我这个60-70岁，面临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倒计时衰老期的时候，却没有一颗大心脏，去承受不管是在那个年龄段带来的贫穷也好，病痛也好，我是特别担心那种状态的。所以说，尝试去这个让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做自己，在我的这个逻辑排序当中，就是肯定做自己是更带劲儿，更带感的。然后你活在别人的眼光，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那一定是难受的。但是在我的人生逻辑呢，一定是先苦而后甜。所以在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还有包括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宁愿选择那些这个看起来更具挑战，然后各个方面的这个确定性不那么强的 职业或者是行业， 嗯， 包括生活的状态， 嗯 啊，比如说最开始飘在北京， 嗯 啊，然后做一个实习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黑户，根本就没有任何单位来承诺你说最后你实习是有结果的， 嗯， 是可以被公司这个单位签为这个正式员工的。但是我依然选择了，因为当时同样的有更好的平台会给你一个特别确定性的一个合同， 嗯， 但是我放弃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以后再去争取的话， 嗯， 也可以争取得来， 嗯， 但是这种苦可能我一旦尝试了甜，我就没有勇气去吃苦了， 嗯， 啊，包括喝咖啡， 嗯， 啊，在我这个30岁之前，我是喝咖啡绝对不会加糖和加奶的， 嗯， 但是现在我每天这个喝咖啡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加好多糖， 嗯， 加好多奶， 嗯， 哦，因为真的再也喝不了那个苦苦的黑咖啡，包括意式浓缩了， 嗯， 啊，那个会让我很难受， 嗯， 啊， 所以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大圆是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会刻意的去为自己活，就是我非常明确你的这个为自己活是明确我想要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经常说没法做自己，刚才我节目开场白也说了，我们容易迷失，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不知道想要什么。 对的， 是这个不知道要什么，就是你是一个很容易被外界环境左右的这样的一种心智，嗯，你只有坚定的说我明确的要什么，你可能才能去明确的做自己。其实我刚才跟大圆想探讨的这个问题是特别符合我们中国国情，中国的这种人情世故的，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我一直在说，尤其是社会人啊，就是我们特别在意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比如我们会在意七大姑八大姨，不是在意对我们的评价怎么样，嗯，而去考虑我们父母能不能承受这样七大姑八大姨。比如说我到现在坚持丁克， 嗯， 我的这个丁克可能给我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冲击，可能会给我身边的老人双方的父母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们要面临传统道德的这种观念，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更开化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所以就是你有时候说你不被这些东西左右是假的， 嗯， 是骗别人也是在骗自己， 嗯， 可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就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拷问， 嗯， 就是我要坚持做自己还是为别人而活， 嗯， 我觉得这个是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你有没有一颗更强大的心脏去考虑这么多问题， 嗯，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问题更小啊，更小的去问一下大圆， 嗯， 就是如果现在你的这个生活状态非常理想， 嗯， 然后呢你也不愿意请保姆，你就愿意自己带孩子， 嗯， 你觉得自己带孩子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陪伴， 嗯， 可是父母觉得我老人就是应该带孩子的，你不让我带孩子，你不管你的理念是什么，对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嗯， 所以你这个时候更照顾你和孩子的成长，还是愿意去照顾老人的情绪，这个就是做自己和为别人活， 嗯， 你会怎么想？ 我不是想了，我是直接做了， 嗯， 我是一定会在意自己的感受 啊，嗯，这么决绝吗？ 对， 嗯，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就孩子成长的还有包括陪伴还有教育上这个问题，它是很原则性的， 嗯， 没有的商量， 嗯 啊，然后我只能说在这个满足达成这个目标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尽量用其他的方式来去安抚父母， 嗯 啊，双方老人的这种感受， 嗯 啊，因为我会给他列举，嗯，他们来去陪伴和教育孩子， 嗯， 孩子所呈现的各种的不良的这种状态， 嗯 啊，那么父母也是这个很相对理性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嗯， 之前也有很好的这个职业背景，所以你跟他去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做出自己的这个判断和抉择， 嗯， 但是虽然这个不需要双方的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来去这个长时间的陪伴孩子了，但是逢年过节我们会回去， 嗯， 我们不会说频繁的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到处全国各地去玩， 嗯 啊，而是会回到老家，然后陪伴父母， 嗯， 享受那么几天的天伦之乐， 嗯， 但是等到这个正常的工作日啊，上学的时间，我们又会带着孩子 重新回到北京，然后依然是我来去陪伴教育这两个小孩。 嗯嗯，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想要做自己的时候，会特别崇尚但丁的一句话嘛，就是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现在还有一种邪谑的说法， 嗯，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嗯， 就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大家内心都是特别渴求去做自己的。 是的， 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是要在周围人的目光当中，你想， 嗯， 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这个事情是挺难的。尤其你是东北姑娘， 嗯， 我是山西女孩， 嗯， 其实我们相对来说骨子里都是更传统这个地域的， 对对， 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周围的目光。那大圆刚才一直在说，不管别人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坚持做我理解对的事情。 嗯， 那你就来帮大家说一说，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你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完全在做自己。 嗯，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去照顾别人情绪的人。 嗯， 我觉得这点就是经常会苦了自己。 嗯， 就是你并没有那么豁达。 嗯， 但是呢你又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嗯， 所以常常让自己觉得很委屈。 嗯， 好在我不是一个爱抱怨的人，就是什么苦果都自己吞。 嗯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斑秃，这就是自己遭的这个罪。 嗯嗯， 所以大圆你来跟我们说一下，在我眼里的这个奢侈品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嗯，因为我在这个楼下这个和高丽闲聊的时候， 嗯， 就谈到我昨天面临的一个窘境。 嗯， 然后那是我很长时间第一次突然间目标感不那么强了，突然间对自己不那么自信了。 嗯， 所有的这个就是当时在那一瞬间没有说崩塌，但是至少不再坚定了。 嗯， 这也是我说我用了这个职场老高招十年的制作费， 嗯， 来去换回的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教训。 嗯， 因为之前我在强调说一个生意人很重要的要虎。 嗯，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异常的冷静，在用算盘来去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但实际我已经输了。 嗯， 我不得不承认，就是虽然结果没有出来，如果结果出来我胜利了，我只能说就是我的算盘胜利了。 嗯， 但是我失去了一个这个创业者 斗志嗯 勇气， 嗯， 还有那个虎劲儿。 嗯， 就是先天性的。首先我特别高兴的是，我在昨天看到那个竞争的场面是我之前很企及的一个对手的一个形象。 嗯， 就大家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实力都是我希望我原来所期待的。 嗯， 我更希望就是一场这种贴身肉搏式的， 嗯， 这样的一种方式，跟我期待的值得我尊敬的竞争对手来一次商业上的这种抗衡。 嗯， 这个东西会让我成长。然后我也非常惊喜，就是我的商业眼光是正确的。 嗯， 如果我的商业眼光不正确的话，不会有那么多大佬和巨头来去同时拼抢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的。 嗯， 所以商业眼光是没有的。再说做自己和被别人影响的时候，然后在我做出最终的那个判断的时候，我受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影响。 嗯， 在那一刻我几乎是不那么清醒的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可以确定性让我赢的一个判断。 嗯， 啊，但是交了也就交了。但是我是一个很少去这个抱怨， 嗯， 然后很少是说这个我都已经下了注了， 嗯， 然后我各种后悔，我几乎在人生当中从来没有。但是昨天我跟我老公打了四五个电话， 嗯， 始终在说这个事儿。我说我还是女人， 嗯， 没有格局，我输掉了格局和创业者该有的勇气。 嗯， 啊，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在昨天因为没有做自己，让你比较懊恼的一件事情。 是的， 嗯，所以昨天如果能做自己的话，在你看来是一个奢侈品，可是你昨天恰恰没有做自己。 对，嗯，对，就是我特别在意，就是这个做自己，我后面要有多少个零。 嗯， 我太在意算盘上的那些东西。 嗯，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圆一起来聊今天的话题，做自己是奢侈品吗？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是周五，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放飞自我释放天性的一个话题，做自己。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问号，就是奢侈吗？做自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没有人像我刚才广告之前讲到的乔布斯那样的底气，那样的资本，那样的胸怀或者格局去做自己，才有了伟大的一些苹果产品。但是呢，我们发现自从乔布斯离世之后，苹果产品也一直在饱受争议。所以这会不会是和乔布斯自己的这种做人信条，就是做自己才能做出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伟大的产品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揣度，我们更想说的是当下我们的自己，我们怎么样才不让做自己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今天呢，和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大圆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在半点广告之前，大圆啰啰嗦嗦不是就是慷慨真诚发自肺腑说了很多我没听懂的话那总而言之我理出来的，反正我只在他半个小时的话里面理出来一个概念，就是他四十不惑了所以呢，我们愿意跟大家一起来聊做自己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大圆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在做自己，不管周遭的目光怎么变，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信条，就是我要什么。可是在昨天呢，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更严峻的一个竞争挑战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像从前那样的勇气去做自己，然后在他看来是错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为此他很懊恼，为此他今天穿了一身红色的战袍来直播间，就一种斗志昂扬，把昨天没撒的火准备撒到我们身上所以我打算今天各种躲剑你知道吗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圆聊的一个事情就是做自己，这个有的时候把握不好就容易让别人看成任性，不成熟， 是的， 不圆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才能把它很好的屏蔽掉，真的就是在做让别人更仰慕的或者说更骄傲的自己。 中国有句老话叫这个老要张狂少要稳。我之前比较不吝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是正确的，因为本身年轻人你出入到这个社会，出入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大家都会戴着有色眼镜来去看你。还有之前就是我曾经有一度时间呢，就是对于这个我的比较年轻的员工很失望。但是通过昨天的我这个竞争不那么顺利的一个项目之后，我又发现了就是之前是我没有很好的去激发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领导力的问题，都是管理的问题，只要我很好的去激发他们，他们是有 回报我十倍百倍的这个从资金上啊、还有工作能力上是有可能的。 嗯 啊，然后我再说回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是啥来着，年纪大有点忘了啊。 昨天这个事情对他的影响还真的是挺大的。所以就是说做自己怎么样和做任性的你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你是有差别的。 对的对的，就是我曾经为什么认为他们就是很不靠谱，很让我失望。我就是觉得他们太过放飞自我了，然后太过任性了，表现出的就是不是我认为的这种 职场成熟度。 职场成熟度包括这个少要稳，就是不稳的，不确定，不职业，这个让我就是很恼怒，很恼火。因为一旦他们表现出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因素的时候，所有的坑要我来去补位。你知道本身我就是对我来说，我始终说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奢侈品。我在给他们补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个小女人啊，没有那么豁达的。所以会记在心里，会觉得不靠谱。就是太过放飞自我了。然后我再回想我当年的时候进入到职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很多我身边的这个朋友会认为我这个比较张扬，然后比较直接。但是实际上在我最开始到学校里上大学，18岁上大学，还有包括这个20几岁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内敛的。几乎做到就是我说最好掉在人堆里头啊，不要发现我，我只要默默的有活干，能干活然后这个有一部分收入，能养活得了自己，交得了这个北京的这个房租坐得了这个公交车，吃得上饭，这就可以。实际我是慢慢的随着我的这个能量的这个积蓄，慢慢的又做回了自己。实际我内心的话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怎么说呢，比较热情的，然后比较有激情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特别愿意外化的去表露出来，但是在至少还没那么有实力的时候会比较内敛。但是到这个40岁的时候确实有一点不惑了。我就这样了，就是你认可我。还有就是我记得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就跟我说30岁40岁的人是很难再去接纳其他的外来的所谓朋友的。他内心会有一些抵触，然后会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安全地盘了，他不会再去突破。然后我当时我就持一个这个问号，但是我发现到我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大圆今天啊，我觉得他可以在接下来是你真的不用发言了，我也不会再问你了 啊。 你知道他你今天有一个问题打在点上了吗？我就问你，我问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如果这状态就这个样子，你今天就不用来了好吗？ 就是 你可以对我不负责，但是你要对我的钱负责好吗？我好不容易赚这点人钱，你看这粉掉的，你看这粉嘎嘎的掉的。 对，这个是2.5万热度，还不错了。 他的这个底线就一直没那么高，像我的底线就是把中间那个小数点去掉，那是才我该是属于我的人气好的流量。 就是25是吗？ 后面还应该再有个零。 好吧。 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大圆其实在看现在一些90后的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这些孩子因为年少不经事，所以才会表现出来的这种任性过于的自我。但是呢，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他可能会更多的从自己的角度来反思他们的这种任性也好，是我没有做一个特别好的管理。那会不会也是因为你在管理上的过分的自我，一个自信，一个过分的想做自己，导致了这种你们的上下级之间的这种沟通不那么畅通，所以才有了自我的领导然后放飞自己的员工。 是的、就是这个高丽今天的这个问题终于具象，就是问到点上了。 你这么对是一个对资深主持人的一种深深的诋毁，我可以告你，我告诉你这期节目剪出来我可以告你。所以我是可以理解这个事儿，就包括你说现在那些应酬，其实大圆知道，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抵触应酬的一个人。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在我看来必须要出席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才去，尤其到现在就是这个年龄段 可能真的是在意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嗯， 那那个在意少不是说我自己变得越来越自我，或者说变得越来越不愿意顾及其他人，也不是说因为我要照顾我自己的情绪，是因为经过这个社会的历练，自己的这个打拼，你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更重要了。 是的， 我在意的不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光环，而在意的是我和我爱的人他们的感受。 嗯， 就说白了，如果今天这顿饭我是原定于跟我家人一起吃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应酬，比如说合作上的一件事情需要我出现，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留在家里，就是兑现之前对家人的承诺。这个就是我很赞同一点，就是你到了一定的程度，那这个程度是你足够的强大，你有这样的底气去做自己。 对， 如果没有这样的底气，没有这样的准备的话，你做自己就是一个盲目的摔跟头。 是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30岁之前你的那个做自己换来的是30到35这个区间你的跌跌撞撞。 对， 你只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你可能才做自己。如果到现在你说，哎呦，我年龄也不小了，但是我没有觉得像你们说的那么困难，我一直在做自己，对不起，时候未到。总有一天你会要为自己不够强大但坚持做自己这件事情买单的。 是的， 对吗？我这个并不是悲观，是中肯，对不对？ 对，我特别认同。 要不要来一杯咖啡？就问你， 这个 你大声的告诉我，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要 好样的，干得漂亮。 起个闹是吗？ 老师镜头可以切给他了好吗？接下来我没话说了。所以刚才说的是做自己，是任性的自己和自我的自己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 你的做自己同时要心里还要包容很多的人和事情。 对， 大元，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惧怕做自己或者不愿做自己？ 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同样的，我们都是30几岁的这个，快40岁的这个中年女性，然后面临的呢，就可能是双方父母的这个身体不像原来那么好了， 对， 我们要陪着父母定期的去体检，然后甚至呢，有的父母开始住院了，然后要住院的时候这种陪伴，还有。子女呢比较幼小，这个是需要这个更多的时间，包括晚上，我跟高丽呢，也是，我也是一个很少应酬的人，一年大概晚上去出席这个朋友的聚会，可能一年下来，不会超过5次，那都是非就是一定要参与，然后但是之前要提前很长时间通知我，如果是临时通知我，那我一定是不会参加的，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小，晚上的时候我是要陪伴他们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包括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不像原来那么好了，然后包括我的一个闺蜜说哎，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上投入的更多，但是丈夫可能投入的比较少了，然后她的归因是她觉得他们不再像原来那么相爱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相爱了，但是呢说你又不能放飞自我，如果说年轻的时候这种状态就你不爱我了，又不为我去分担家庭的这份负担，那我可能放飞自我就把老公休掉，就年轻的，就年轻的小孩，就是你不爱我，你不疼我了，你忘记了我的生日，你忘记了今天是情人节，你忘记了什么，我就可以把你 kill 掉，但是在这个年龄我们所顾及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说爱不爱这个东西不再是的重点，也不再是首先要考虑这个事情的这个一个 首要因素 了，我们要考虑很多很多，所以在这个年龄如果做到很自我啊，然后真的是非常难，因为我们要顾及的东西太多了，我说我的状态比较好，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苦所有的坑吃过了之后，我终于找到我自我最佳的这种状态，然后我也知道了，为了保持这种所谓的自我的最佳状态，我需要什么，我要付出什么，这个，所以我就搞通了我自己的这套逻辑，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 所以其实，做自己这件事情对于大元来说啊。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分析判断。其实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老说做自己需要勇气，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难？其实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做自己他对一个人的要求很高， 对， 不是说蛮高的，是很高， 是非常高。 首先你要经得起诱惑，你才可以做自己， 对。 其次，你发现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好的时候，你要有改变自己、面对自己问题、改变自己的这种勇气， 嗯， 你才可以做更好的自己。 嗯， 再其次就是你发现，当你和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敢直面这个冲突， 嗯， 这个是做自己。就是这三点，其实对人性来说，它是有很高要求的。 是的， 就是你有自己一个辨白是非的能力。 嗯， 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没有做自己的这种勇气，其实就是因为他越来越看不清自己要的是什么， 嗯嗯嗯， 就是一个首要的，就是他面对不了周围的这种诱惑。 对的，对的， 这个诱惑不是我们肤浅的说什么物质诱惑、经济诱惑，嗯，它更多的是比如说别人对你长期的一种褒奖的诱惑。 嗯， 我特别在意别人说我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哦， 我在意别人的目光， 哦， 这个就是一种诱惑。 哦， 那我不在意这样的目光，不管你说我好说我坏，我只做我认为最心安的自己，这是一件奢侈品。 嗯 啊，心安的自己就是奢侈品，而且这件奢侈品不是你花多少价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嗯，嗯， 所以尤其在都市当中，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环境还有时代的节奏这么快的时候，很多人是很难做到做自己的。我也特别特别的理解，你知道大圆就像我们两个在这儿可以很轻松的谈这些话题，然后可以非常大言不惭的啊，就是说我可以不去参加任何的应酬，我要照顾我的孩子，我说我要照顾我的家人，那是因为我们是今天的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多少多优秀多出色，而是说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在意的是什么。 对， 可是更多的人他还没有到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做自己。 对， 我对这些人是很理解的。 嗯， 你知道包括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两性的关系，你不爱我了，你不宠我了，我就要做自己，我要找一个更爱我的更宠我的人。可是对不起，因为你们两个的婚姻，始终我们来再说， 嗯，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 两个人两个家庭的事情。所以这种做自己，很多人就觉得你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嗯， 所以你要照顾的这个情绪是要更自私一些、自我一些，还是要更大局一些？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之所以觉得它有意思，其实这是一个社会话题， 嗯， 而不仅仅是一个职场话题。 嗯，首先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这个逻辑的话，我肯定会先自私一点， 嗯， 然后我在想我自己的这个小我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最佳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在想依据我的小我的这个目标和这个更大的所谓格局其他人的这个利益瓜葛是什么，人家为什么要跟我合作，为什么要帮助我，然后我想好了这个，我发现一切都 OK 了。 嗯， 就是高丽经常会说骗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嗯，我说高丽在对自己所有未知的不理解的这个事情， 不了解 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骗子。 对， 但所有的这个我们说组局也好，组项目也好，它都是一个这个利益或者实力的一个置换。 对 啊，就是你不了解你可以说是骗， 嗯 啊，但是就是交易两个字。 嗯， 婚姻何尝不是交易呢？ 嗯， 职场何尝不是交易呢？ 嗯， 但是交易就有你自己的底牌是什么， 嗯， 你自己是什么， 嗯， 你可置换的东西是什么。再回到我们俩刚才谈到的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付出的努力，我的人格背书，我的能力背书已经不需要让我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去陪伴取悦一些我的合作伙伴。 嗯， 因为大家约我纯粹是放松怡情。 嗯， 但是呢因为我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不允许我把两个年幼的这个孩子放在家里跟他们去放松，这个对我来说他就不叫放松了。所以大家选择去跟我合作的时候，首先是知道我可以帮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要求以及条件下达成他们的目标。 嗯，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这个没有任何积累的人可以做到的这个背书。 嗯， 这是要一个长时间的，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或者是帮大家一笔钱一笔钱赚下来， 嗯， 然后赢得的这种信任。 一直播上有位叫孙琪儿的这个小朋友啊，他说心安处即是吾乡，这又不是何尝不是所有人都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关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西南北风， 我其实特别愿意把这个当成我的人生信条，可是对不起，我关的那个门窗它漏风，我没有办法去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性格，我始终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有的人的性格他是骨子里的就坚定的会去做自己，就是他就不会去在意我们今天这期话题，你知道吗？在意我们这期话题的人都是没有做自己的人。 这个你说的太武断了，因为我昨天就是在这个竞标的场合当中啊，一位这个高级管理者，然后他说我听过你的节目，然后但是呢就是我没太听懂，我就退出了。他说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是给年轻人听的，不是给我听的。但是我说这个东西我需要这个去调整一下，因为我真的是想做给高级管理者听的一档栏目。 因为确实是我们青年广播可能很多的合作伙伴一听是我们青年广播，他面对的是青年群体，但是如果你锁定收听了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你会发现我们目标锁定是青年受众，但是我们的服务平台和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是不拘泥于青年听众，我们更多的是服务于企业的管理者，因为我们追根溯源可能最后聊到的都是一门管理的艺术。 是的，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把这期话题掰开了揉碎了聊，你做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如果你遇到做自己的员工和一个做自己的上司，我们怎么样来做到这种信息的互通，或者说我们彼此的这个价值的置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话题有意思的地方，而且我个人始终不愿意把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纯粹的做成职场节目，我不愿意把这个节目那么的功利化。就如果此刻正在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大哥或者大姐听我们的节目，他也能从我们的节目里有所提炼有所收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舆论媒体的一个真正的价值。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做自己，刚才包括年轻的朋友在发言，我都在想，很多人都把做自己已经当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大元，你有没有仔细想过一个事情，就是有的人会说哎呀，我都活了半辈子了，我都为别人活，我现在就想为自己活一把，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 比如说我妈，我妈经常这样，今天早上就跟我嘟嘟说又看好了老家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子，然后就在那儿嘟嘟嘟嘟，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她是又想买房了，但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我始终认为老家的房子这个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去投资。 就你知道吗，这就是你和老妈的这个差别。 对， 你老是用你商人的投资的眼光去看待所有 对 他们来说最自然不过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老人就是觉得那个地方我想去那儿生活，他很舒服，但是你觉得那个地方没有升值的价值， 对， 没有投资的意义。 对， 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他也在做自己，你也在做自己，所以你最后会迁就于谁的做自己呢？ 是因为我去年已经迁就他了，就是在这个当时资金链不是特别宽裕的时候，我仍然支持了他放飞自我。就是 所以老妈做自己赢了是吧？老妈一直在赢，从没输过。老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也许就是您的放飞自我导致的我们职场有高招。可能我要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七月份我们暂时先缓冲一下，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我们和武周彤先生来直播间聊一聊。 对，就是因为现在学生要放暑假了， 没错 啊。然后确实我会自我感觉啊，我们节目进行到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说达到了一个从零到一的 积累， 一个积累。但是以我这种性格的状态呢，我想要窜到一到一百。那对于我的这个个人的智慧和我的实力，我需要有一个积蓄期。所以就是这是暂停啊，不是 ending， 这个要提前透露好。然后这个我一般的调整期不会太慢，就我一般的体力调整期，一两个月。然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不是还在北京青年广播啊？我们在意。 那我跟吴老师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过多的私交，但是我还是很尊敬他，他毕竟是我的前辈。怎么可以这样说话，知道了吗？其实每个人，就是我们刚才不管是看似在聊闲天还是怎么样，都是想在做自己。 对的。 大元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想做更好的自己，妈妈想做更好的自己， 对的， 青年广播也想做更好的自己，那只有有一天我们把都想做更好的自己，达成一种共识，一种默契， 是的， 其实才是让所有要做自己的人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想，如果你 一味的想做自己，但周围的环境不允许的时候， 是的， 你也是很痛苦的。 是的，就是你要底牌嘛，因为我。高丽也会经常 diss 我，就我经常提到的就交易两个字，就你得有牌可交换， 就是一个文人和一个商人之间，就是你有的时候很难达成一种默契，一种共识。我们两个经常就是节目之外我们探讨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急赤白脸了，就聊急眼了，但是呢可能第二天见到彼此的时候又觉得哎，一切都还没过去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们都在坚持做自己，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共识点，就是没有达到那种默契的时候，你做自己就不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 对，但是就是高丽呢她属于我觉得典型的这个中国女性，就虽然我说高丽具有汉唐美人之风，但是她从骨子里也是个典型的女人，她跟我是这个存在巨大的这个差异的，但是 头发长是那个意思吗？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不一样，就是高丽是属于专注性的，就是这种专家型思维， 谢谢， 对， 谢谢， 但是就是你知道我的这个思维特别跳跃。然后我经常跳跃的时候可能是前沿和后面，我自己内在逻辑是已经 get 了， 没错， 但是我身边的人长时间跟我在一起的人也会 get， 但是像高丽我们这样的就只有在节目当中才会有互动，再一个就在我们一个活色生香那个群里头我们会有个互动，我呢在跟他表示一个事情的时候就要原原本本前沿后面是咋回事儿，我就得说在我看来废话，你这智商没有 get 到我，我就会急，我就会急，然后有一种就是扑上去摸他脸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一个自我的认知。我一直在说，不管你是一个商人，纯粹的商人，还是你是一个儒商，我们最后是要服务的这个产品是要面对市场的。那这个面对市场过程就需要一个内容生产方和一个产品运营商它之间达成一种默契，在我们没有达成这种默契之前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零到一的过程。 对的， 就是你没有到了这个阶段，每个做自己的人都会比较深受其束，这个就是约束的束。 对， 所以我在想不管是我们暂时的把职场有高涨按成 step play 这个键，还是说我们直接按 stop 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厘清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职场有高涨，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市场节目。 对的， 我觉得这点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就是我曾经呢把这个希望寄托于高丽，但是我发现就是高丽真的是一个很好很专注的一个主持人，但是呢就是他不商业，懂吗？ 就是我给大家翻译一下的这个话，他曾经想忽悠他没忽悠着我不吃这一套， 对，不是，是在我身上他没有那个点，就是如果我把他拧巴了他就不是高丽了， 没错 啊，就他所呈现的状态也不是我想要的了，就两个人有一个功利的就可以了啊，有一个生意人，有一个我这样的就可以了。 我只想说大圆儿，就是昨天的那次就是竞拍也好什么样也好对你打击确实挺大的，今天我们两个就大家可以想 就很放飞自我， 对，这就是周末前的一期放飞自我的节目，我们都在试图做自己，只是我们在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表现方式，那如果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给青年朋友一些建议啊，也是周末了给大家一些建议，大圆儿你觉得怎么样既可以做自己又可以无伤大雅，然后让大家都很舒服，你给各位支个招。 就是我觉得高丽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个伪命题，就是你只要坚持做自己了，你就不可能让这个身边的人都无伤大雅都很舒服，你一定会伤害到一部分人，所以呢首先明确你自己是谁，然后再谈第二个字做。还有如果说一定要顾及到一部分人的这个眼光的话，你要挑出的这些人很具象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被尊重，不是所有的人的言语或者是目光都值得换回我们的对视和这个哪怕是还击，所以要拎清楚这个事情，这就 OK 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放飞自我而且有实力， 去做自己， 嗯， 那么我觉得你非常幸运， 嗯，所以如果要我给大家最后说支个招的话，我觉得做自己是前提，你要是足够强大的自己，这是我一个过来人给各位的一个中肯的一个话，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语重心长的一个大姐的谈话，就是如果你并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做自己，并不够强大的话，你还是要更多的替别人，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你才有机会去做你愿意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所以做自己的前提是要接受